司马攘居列传第四。司马攘居者，田完之苗裔也。其景公时，进伐阿真，而燕亲和尚，其师拜祭。景公患之，晏婴乃见田攘居曰：“攘居虽田氏庶孽，然其人文能负重，武能威敌，愿君试之。”景公召攘居与御兵士，大悦之，以为将军，将兵汉燕晋之师。攘居曰：“臣素卑贱，君擢之吕武之中，加之大夫之上，士卒未富，百姓不信，人微权轻，愿得君之宠臣，国之所尊，以监军，乃可。”于是景公许之，使庄贾往。攘居祭辞，与庄贾约曰：“旦日日中会于军门。”攘居先持至军，立表下漏待贾。贾素骄贵，以为将己之君而己为奸，不甚急。亲戚左右送之，留饮。日中而贾不至，攘居则铺表绝漏入，行军乐兵，申明约束。约束既定，昔时庄贾乃至。攘居曰：“何后妻为？”贾谢曰：“不宁大夫亲戚送之，故留。”攘居曰：“将受命之日，则忘其家；临君约束，则忘其亲；原袍鼓之疾，则忘其身。今敌国深侵，邦内骚动，士卒曝露于境，君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百姓之命皆悬于君，何谓相送乎？”赵君正问曰：“君法妻而后至者云何？”对曰：“当斩。”庄贾惧，使人持报景公请救。既往未及反，于是遂斩庄贾以训三军。三军之士皆振栗。久之，景公遣使者持节射甲，驰入军中。攘居曰：“将在军，军令有所不受。”问军政曰：“持三军法何？”政曰：“当斩。”使者大惧。攘居曰：“君之使不可杀之，乃斩其仆。车之左副，马之左参，以训三军。遣使者还报，然后行。”士卒赐设井灶饮食，问及医药，身自抚寻之，吸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，身与士卒平分粮食。最比其羸弱者，三日而后乐兵，病者皆求行，争奋出为之复战。晋师闻之，未罢去；燕师闻之，渡水而解。于是追击之，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。魏治国士兵旅解约束，士盟而后入邑。景公与朱大夫交营，劳师成礼，然后返归秦。既见攘居尊为大司马，田氏日以一尊于其。以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，赠于景公。景公退攘居，居发疾而死。田启、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。其后即田常杀简公，尽灭高子、国子之族。至长曾孙和引自立为齐威王， 用兵行威，大防攘居之法，而诸侯朝齐。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，而复攘居于其中，因号曰司马攘居兵法。太史公曰，余读司马兵法，宏阔深远，虽三代征伐，未能尽其意。如其文也，亦稍褒矣。若夫攘居，区区为小国行师，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急让乎？事既多司马兵法，已故不论。著攘居之列传焉。